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3集，沈秋一。定京城随着沈信班师回朝，又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。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夸赞沈信英勇神武，百战百胜。此次提前拿了敌军降书，待回朝宴的时候，皇帝必然又会赏赐无数。然而如今沈信已经官居一品，实在是不能再提拔了。众人猜测，这个赏赐的名头大约会落在沈信的嫡子沈秋的身上。另外一件事嘛，则是在沈信回京当日，恰逢沈老夫人寿辰，可偏偏祠堂走水，更不巧的是沈武小姐还被困在祠堂中。当日沈家众人态度凉薄，沈信也是亲眼目睹，只怕日后沈家内里也不太平。这两件事在定京城中传得沸沸扬扬，有人听了只是付之一笑，有人听了却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转。沈府西院闺房中，沈庙披着衣裳站起身来，沈信夫妇今日应皇帝召见入宫了，却在临走时特意调动了军中的护卫守着西院，几乎是明明白白的做给沈家人看的，防的就是沈家人。昨日沈信回来的匆匆，又四处去寻大夫，后来沈庙休息了便不敢打扰，倒是还没有和沈庙说上话。 姑娘可觉得好些了？ 惊蛰担忧道，目光落在沈庙手臂上缠着的布条，眼中又是一酸。他道， 奴婢昨日若是再快些，姑娘也不必受此煎熬了，如今还落下疤痕， 那烧伤痕迹太深，大夫也说只能好好养着，要想完全不留疤是不可能的。女儿家都爱惜自己的容貌，即便身上有一点疤痕都不行。如今沈庙烫伤了一块，惊蛰每每想起来都自责不已。沈庙看着他微笑着说道， 无事，昨日你做得很好，没有因为心急就闯进来，如果你闯了进来反倒坏了我的事。 惊蛰低下头去，后来沈庙昏厥，沈信夫妇暴怒，他想了又想，大约明白了沈庙心中打的是什么主意。正因如此，惊蛰才更心疼沈庙，大约也是穷途末路，才会不惜将自己陷入这样的险境，来让沈信夫妇看清楚沈家的真面目。一个闺阁少女，这样的年华，本来应该是如别人家的小姐那般，弹弹琴，写写字。沈庙所做的一举一动却都是关乎着自己的性命，想要什么都得要自己去筹谋，仿佛行走在刀尖上，一个不小心便是万劫不复。 姑娘说什么奴婢就做什么， 惊蛰喃喃道。沈庙心中欣慰，惊蛰果真是四个丫头中最胆大的，日后还有这样的事，惊蛰大可一用，自然也需得慢慢地培养古语几个。她不是闺中女儿沈庙，而是六宫之主沈皇后，必然要有自己的心腹，将来所要面对的比眼前凶险得多，她能习惯，这些丫头也要学着习惯。正想着，便听到外头突然传来一声爽朗的笑声。 妹妹！ 沈庙回过头，只见沈秋自门外走了进来，他脱下了战场上的铠甲，只着了一件青色劲装，显得分外英气逼人。小麦色的皮肤，笑起来，两个梨窝让他英武的眉目，倏尔多了几分孩子气。他走近，仔细瞧了瞧沈庙，才小心地问道： 妹妹可觉得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 沈庙猝然闭眼，前世的记忆铺天盖地而来。平心而论，沈秋这个哥哥当得的确尽心尽力。当初无论他待沈秋多么冷淡，沈秋待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。后来出了一件事，沈秋污了别人姑娘的清白， 被迫娶了那姑娘为妻，于是一切就变了。军务时常出错，后来从马上摔下来，摔折了腿。再后来，那姑娘给沈秋戴了绿帽子，沈秋一怒之下宰了那奸夫。谁知道，那却是吏部尚书的唯一嫡子。吏部尚书一纸御状，沈信散尽家财，才保了沈秋一条命。可是，沈秋最后却仍是死在了一个冬日的早晨。有人在池塘中发现了他的尸体。那时候，沈妙已经嫁给了傅修仪，正是夺嫡的关键时候。他闻此噩耗，匆匆赶回府，看到的就是沈秋泡得已经变形的肿胀尸体。即便他对沈秋不亲近，却终究流的是一样的血。他为此伤心痛苦，生了一场大病。傅修仪却让沈信在那个时候出征。那个冬日冰冷的阳光，池塘外湿漉漉的尸体，沈秋苍白变形的脸和眼前青年有些讨好的笑重合起来，仿佛一把利剑刺得沈妙无法呼吸。沈妙一下子弯下腰，捂着胸口，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。 妹妹， 沈秋吓了一跳，一把扶起她，就朝外头吼， 去叫大夫，快，妹妹身体不适。 一只手攥住了沈秋的胳膊，他回过头瞧见沈妙抓着他的手站起身来，对着身后道， 不用了，只是有些乏力。 妹妹身子还未大好，还是请大夫来看看的妥当。 沈秋摇了摇头，语气中颇为关心。沈妙对踌躇的惊蛰说道， 我没事，你们都下去吧。 他的语气坚定而冷静，让沈秋也愣了片刻。 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沈秋问道，话一出口又有些懊恼自己这话说得太重。他平日里在军队中面对的都是些铁血汉子，倒是忘了对小姑娘要轻柔，于是又放缓了声音说道， 昨日回来见你困在火中，爹娘都吓坏了。妹妹，你怎么会在祠堂里？是不是被关起来了？ 沈妙却是摇摇头，看着他笑道， 一年不见，大哥可还好 啊？ 沈秋是个没心没肺的，闻言就挠着头笑道， 我还行吧，军队就是那样，立了几次小功劳，等陛下赏赐下来，妹妹你再挑你喜欢的。 说完又似乎想到什么，喜道， 对了，爹之前猎了一头火鼠，剥了皮做了披风，回头我让下人给你拿过来，那个披风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你若是有了那披风，昨日也就不会被烧伤了。 话音未落，沈秋甚至就僵住了。沈妙上前用手环住沈秋的双臂，将头枕在了他的胸口处。即便是亲生兄妹，但毕竟都不是小孩子，沈秋一时间还有些尴尬，却又有些喜悦。沈妙已经许久不和他这般亲近了，一时间就有些受宠若惊。他方有些高兴，随即却又心下一沉，想到沈妙这样的脾性，今日破天荒地亲近他，莫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他急急地问道， 妹妹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了你？若是有人，你只管告诉我，我非得将他打个半死。 他说得义愤填膺，沈妙却有些想笑。梅夫人有个哥哥，才智逼人，在前朝为傅修仪出谋划策，傅修仪后来宠爱梅夫人，未必就没有他那个哥哥的功劳。沈妙自己也曾羡慕过，可那时候沈秋已经死了，他似乎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尝到过有靠山的滋味了。人生习惯于一个人单打独斗，把一个人分成无数个人，所以他前生惨败于梅夫人之手，或许也不过是输在了一个势单力薄。如今有人护着的感觉，美好的近乎不真实。他慢慢地松开手，抬起头，对上的就是沈秋关心的目光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